平淡而又温馨。这首歌的歌词是他自己所创作的，依然符合他的这种歌曲风格。歌词当中有这样的歌词：浮世世界如梦时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换句话说，其实这首歌就是想提醒各位，凡事都保持一颗平常心。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跟各位分享作家编剧六六在前几天自己的微博当中所分享的一篇文章，长乐所写，目前还不错。文章是这样写的：美国著名石油大亨布恩·皮肯斯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分享了他对乐观一词的认识。他说，像他这种毕生从事石油行业的人，注定要挖到很多没有油的井，面对经常性的打击还是要坚持下去，乐观的心态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撑。现年89岁的皮肯斯已经中风数次，这导致他一度丧失了部分语言能力，但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面对衰老疾病，皮肯斯用了一个故事，幽默而形象地表达了他的心态。他说，一个地质学家从十层楼上失足摔下，当他落到第五层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皮肯斯继续说，地质学家在这个时候想的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还不错。生命是一次单程旅行，很多东西和衰老一样，注定无法逆转。与其过分神伤于过往，焦虑未来，不如乐观地面对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告诉自己目前还不错。那天你有看六六的这个微博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他那天在规劝所有遇到困难的人，遇到一些风波的人，保持乐观的状态，保持一颗平常心，你才可以处理得更好。当然他也提到了哥哥，因为他发表那篇微博的时候正好是4月1号。他说，如果你活得足够长，你会知道被打击和挫败是人生的常态，不乐观不足以度过漫长的人生。今天是哥哥离开我们的日子，如果当年他在生病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如果他没有那么追求完美，那么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他现场的演唱会，而不必在这里追忆。然后他说，不要决绝地离开我们，越老对痛苦看得越开，就好好地欣赏苦咖啡的美感吧，无限想念。王平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哥哥的这首《路过蜻蜓》。 让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黑了的眼都则已坚定。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言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诉庆。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罪，又凭什么流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言我煽情，不笑立也不必诉庆。哭我为了感动

是来自于刘嘉玲为了纪念哥哥所读的一首诗，叫做行走在一片桃花林。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普通话版本，其实刘嘉玲还读了广东话版本。各位如果感兴趣，倒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王平，那在微信公众号广东话和普通话的版本都有发送，各位可以去听一听。那在读完了这首诗之后，刘嘉玲还说，有一段日子他自己的事业和感情非常不顺利，那当时作为邻居和挚友，哥哥张国荣就为他送来了一颗90厘米高的桃花。刘嘉玲常说，他的运气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好的。后来每逢过年的时候，刘嘉玲就会去哥哥为他介绍的那家花圃去订桃花放在家里，然后他自己就会在花下拍一张照片。朋友之间好像不需要过多的这种寒暄和一些过多的这种怎么说交往或者是交流，有的时候真的只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关怀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这种心情或者是遭遇。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有这样的朋友。来听哥哥的情到浓时。 你的温柔印象像那初夏的雨，说是情到浓时，仍是幻觉一次，在悲痛内去寻，是一块没法忘的脸。我的心头有憾，是你不愿疏远，我用情意活埋，仍是没法遮掩，在悲痛内去寻，心里是我常自怨。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笑中不带泪，但记忆令我不相信真的爱可细论，说起笑脸美梦，心几时收敛？我欲长生到老，还是没法启齿，换一块没有情的脸。有憾，是你不愿疏远，我欲情意活埋，仍是没法遮掩，在悲痛内去寻，心里是我常自怨。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笑中不带泪，但记忆令我不相信真的爱可细论，说起笑脸美梦，心几时收敛？我用长生到老，还是没法启齿，换一块没有情的脸。 这是来自于哥哥所演唱的《情到浓时》。梁朝伟曾经在张国荣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段令人感伤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这十年我时常会想起他，他还时常会出现在我梦里。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人，他去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觉得好有关系，我只信能够相拥才不会骤变。可能下一个十年我依然做不到那么洒脱，但张国荣先生，我会一直记得你在我心中照耀过。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哥哥的这首《为你钟情》。 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话做证，对我讲一声终肯接受，然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如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之爱来做证。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人生的每场演出，剧本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而灯光舞美也未必能够做到默契的配合。和你演对手戏的那个人，说实话也未必是你自己最爱的，但你又能如何呢？也许我们只能在幕与幕之间，在后台的化妆间，那短暂时光里，才能将这些苦乐对着镜子

追悔快意都相同，若不是你 在前几天的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一首《旧梦》，那档节目播出完之后，就有身边的好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赶紧看这期的歌手，我说为什么，他说郁可唯翻唱了你的歌，翻唱了那首《旧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是我的歌，我没有唱过也没有版权。后来想想这首歌的确跟我的渊源还蛮深的，2000年左右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惊为天人，然后在2001年开播的节目边走边听就启用了这首歌中间那一段做了片头曲，整整陪伴了我们18年，对不对？虽然它不是我唱的，我没有版权，但是在很多老朋友心目当中啊，这首歌好像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标签，他们非常固执地认为。在这里要谢谢大家，我今天非常听话的有看了这档节目的复播，还看了相关的一些文字宣传资料，其中有一个报道看了之后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舒服，然后仔细想一想，可能也因为唱的是这首歌，所以我一定要说。那篇报道说，在表演过程当中，郁可唯加入了琵琶伴奏和苏州评弹等丰富传统元素，这些都没有问题。后面这句话我就如鲠在喉了。他说，歌词段落之间更是混编了《落花流水》及《秦淮景》古曲。我想说的是，彭佳慧这首《旧梦》本身原曲就嫁接了《落花流水》。而秦淮景也算不上古曲，民间小调而已，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我觉得它是江南一带的民间垮垮调无锡景改编而来的一支曲子，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的插曲，所以真不算是古曲。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在吹毛求疵，但没有办法，这首歌我对它的感情实在是太深。 但愿我这种吹毛求疵的心态不会影响到你听歌的心情。还有篇报道在结尾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郁可唯开口的一瞬间让人心旷神怡，乌侬软语随心软，最美不过江南曲，悠远清雅的琵琶配合苏州评弹，加上珠圆玉润余音绕梁的苏州小调秦淮古曲，配上一曲旧梦，简直绝妙。听旧梦文化传承的古韵风情真的太美了。据悉歌手2018年第11期郁可唯排名第7，综合两期排名遗憾被淘汰。然后看完了这个报道之后，我就觉得那么美简直是绝妙，为何排名只排在第7位被淘汰了呢？我个人在看完了那期节目之后觉得唱功相当了得，编曲也是无懈可击，只是我个人觉得关于旧梦的情感稍稍少了一点。试想哪一个人在怀想着旧梦的时候不是情深难忘才会被提及，才会怀念。所以不管是这次郁可唯在歌手当中所翻唱的这个版本，还是前段时间齐秦的翻唱版本，我都觉得少了一些些那种不舍和怀念的情感。而且你听多了这个版本，你还会觉得有炫技之嫌。所以这首歌我还是最爱彭佳慧的原唱。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远多伤人中。微微风月光洒满了你的心。

而关于这首歌中间过门的那段旋律吟唱，如今在网络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网友在打口水战，有人说这首歌直接抄袭了彭佳慧的那首旧梦，也有人解释说旧梦本身就嫁接了一首老歌蔡琴的落花流水。关于中间的这段过门，我想说一下，首先要说好妹妹乐队，她本身她自己也听旧梦，她也喜欢这首歌，所以创作过程里面嫁接一段旋律无可厚非，她一定是嫁接了旧梦而不是落花流水，因为落花流水当中没有那段吟唱，是彭佳慧在演唱旧梦的时候灵感迸发唱了那段啦啦啦啦啦。还有就是要更正一下，蔡琴的落花流水不是蔡琴首唱，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有一个歌手叫做叶枫，他的音乐作品。好了，但愿每一位特别是要写音乐娱乐方面的一些报道的朋友，你们在写相关报道的时候适当的去查看一下资料，捣鼓一下，千万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以至于让我们这些做音乐 DJ 的在看到这些稿子的时候真的有种如鲠在喉。我已经不算是一个会吹毛求疵的人了，真的。好了，听完了有关于冬天情绪的那种悲伤孤独的歌曲之后，想跟你一起来分享稍微可以涤荡心灵的一首歌曲，春歌。 相当精彩的一首歌。我总觉得聆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生活当中那些烦心的事情可以荡然无存。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四句原是宋朝无门慧开禅师所作，录入其平时古代禅之公案的无门观一书。这首春歌是著名的作曲家何训田以无门慧开禅师的这首诗，然后又以江南民谣为基调创作而来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雷峰塔重建而做的音乐作品，在庆祝雷峰塔2002年10月建成落成的音乐大典上，何训田老师首次携800人合唱了这首春歌。歌曲自始至终反复吟唱的只有这四句禅宗诗句，歌声由远及近，起初的时候轻盈飘渺，而后荡气回肠。曲调虽然没有一点变化，但是却可以让人跟着缓慢的鼓乐还有歌声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当然本来这首诗它自己就带着高山流水的味道，有些人可能一眼就能够看明白这首诗里面的这种禅宗味道，而禅宗所讲究的就是顿悟，而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给未开悟者呈现了以手指月的姿势。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对这段旋律比较熟悉，是因为听了2012年好妹妹的翻唱，然后最近大家比较熟悉这首诗是因为齐豫在经典咏流行当中的演唱，只不过旋律和歌名和春歌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齐豫走出来的时候，这首歌的标题就叫做春有百花。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就送上这首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